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二。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星，华星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华星。 嗯，最近有个事儿，不知道华星和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说啊？就是有一些证券公司啊，被爆出来在变相裁员。有一家公司，他们内部发了通知。投行部门的员工啊转到营业部，营业部就是跟咱们去这个银行一样啊，有一个一个的网点嘛。 嗯， 他们金融领域都叫营业部啊。入职不满3年下放营业部锻炼，那么如果还能从事本职工作的话呢，就做承揽。承揽是什么呢？就是啊，开个户啊，是吧？客户呢如果要在这里买卖股票的话，他们可以提供一些这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哎，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人家原来是打算去做投行的，结果一下子呢变成了这个销售，多少还是有一些落差。 嗯， 华星你怎么来看这个事儿？ 这个证券公司裁员这正常现象啊，因为这个证券行业属于这个周期性行业，就是只要股市是熊市，证券公司这个裁员就会就是正常的，就是他们的业绩本身就不行嘛。 嗯， 然后股市是牛市，他们就狂招人。 嗯， 现在股市是熊市。这个裁员在2002年的时候和2008年、09年的时候都出现过。 嗯 嗯， 所以说不要怪证券公司，只怪你升的时间有点问题。 对， 是吧？毕业的时间有点问题。 对， 那谁知道是吧？谁知道毕业这一年会赶上股市调整呢？ 对，那你了解一下中国股市的规律嘛？中国股市往往就是7-8年来一波牛市，然后就是牛市一般持续个1-2年，剩下全是熊市嘛。 但是有人说了，对，是这么个回事儿。但是我是不是会更优秀呢？对不对？ 啊， 矬子里拔将军呢？ 这跟优秀与否没关系，这个叫属于叫天时不如地利，天时是不是天时不如地利啊？天时是最重要的。 嗯 嗯，这个正好没选择好了，天时就没赶上。 正好我看到一篇微信公众号叫大力如山啊，这个号呢在这个业界还比较有影响力。他在微信公众号里面说，他说我想对正在寻找投行工作机会的朋友说几句真心话，你现在想进投行，只有自己更加努力，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我知道有一些年轻人有这样一个心态，明知道行情不好，也知道投行在缩招，但就是不愿意承认或者是面对这两件事情的因果关系。有的人虽然嘴里不会承认，但言语间所表达出来的态度就是，我有很多实习经验啊，我考过很多的证啊，券商就应该和往年一样按照这个标准给我一份工作。但投行的招聘从来就没有明确的标准，如果非要找一条标准的话，那就是4个字，优中选优。这是一个动态的标准，你能否达到在于你周围竞争者的水平高低，但你无法控制这些人，你只能控制你的能力，而你只有越努力，自己能力比其他人的强的几率才会越大。怎么看华星 这位朋友的观点。 心灵鸡汤嘛。 心灵鸡汤有作用吗？能影响 吗？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我看过一篇文章，是2007年还是06年的时候看过一篇文章，然后那个时候就写2003年的时候券商裁员，大量的裁员，然后有一个人就被老板给裁掉了。 嗯， 那老板是券商的这个应该是总经理，然后他说我也要走啊，然后因为收入很低了嘛，那个时候就2-3千块钱的工资啊，03年的时候，然后但是那个券商的老板跟他说，说不过你这些工资反正也就这点工资，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个你有余钱的话，你可以现在买券商的股票。 嗯， 那个时候中信证券的股票是3块钱还是4块钱？ 嗯， 然后赶到2008年的大牛市涨到了80块钱。 嗯 嗯，所以在这个券商裁员的时候，你可以不去那儿工作，但你可以去买他们家的股票。 嗯， 因为你就忍着就行了，没准等到哪天翻了几十倍。 嗯，这是一个比较实用的套路。 对， 但是如果你要用急的话，又赶上中途下跌的话，那就喊天天不应，喊地跌不灵了。 忍着 啊，这个去券商工作有风险，买券商的股票也有风险啊，所以要提高自己抗风险的能力。那有什么样的事情是可以提高我们抗风险的能力？这位朋友说的观点就是，你得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打败身边的竞争者。 他有的时候你打不败呀，因为你是乌龟，人家是兔子呀。 嗯， 你跟他拼赛跑，你可能永远也拼不过呀。 就是 你等他睡觉才行。 强中自有强中手。 对呀，你乌龟，如果你知道你是乌龟，你不应该跟兔子拼赛跑啊，你应该跟兔子拼游泳啊，没准你还能游得过他呢，对吧？ 这个是不是有点像那个高考报志愿？就是今年赶上考生特别多， 嗯， 招生的人数呢又没有太大的增加， 嗯， 像不像这种感觉？ 对。 你也不知道你出生那年是吧，你也不知道会这样的一个局面是不是， 嗯， 那怎么办呢？当然前提是必须得努力，但是呢，嗯，你说你跟一个省的人在竞争，你能知道人家有多优秀吗？也不是，是吧， 嗯， 没有那么多的数据证明说啊，我现在全省排多少名，我肯定能上某某学校， 嗯， 不可能。 嗯， 所以是不是在心态上可以给自己一些安慰呢？ 对，我觉得倒不是这个，我觉得倒是就是肯定得努力，但是你努力的方向可能你得做出一些选择。 就是我怎么来调整我的努力啊？ 嗯，就是你不一定跟人拼券商这个，或者拼这个投行这个问， 嗯， 这个方向，对吧？假如大家都去往投行这个桥上走，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找一条大家都不走的小路？然后 好，那这样吧， 对吧？ 有一位这个25岁的年轻人就挡在华兴的面前，你不给他支招， 嗯， 他就不让你回家。是吧， 嗯， 我辛辛苦苦要考大学， 嗯， 辛辛苦苦考那么多证儿， 嗯， 然后毕业来到这家券商， 嗯， 干了3年了， 嗯， 现在让我去营业部， 嗯， 我心不甘啊，臣妾做不到 啊。没问题，你看你有几个办法，你有几个办法。第一，你能考证能考上，对吧， 嗯， 然后这证书又有点含金量，大家都会追去考证，你教别人怎么去考证行不行？ 那我是不是要辞职啊？ 可以啊，这就好，这就相当于美国当年淘金热嘛。真正淘金的那些人倒没赚到钱，卖给淘金那些水啊什么衣服啊，到做大企业，哦，牛仔布机。 你这让我想到了新东方的培训老师了。 对， 就可能自己原来干什么没成，出国也没出了，但是最后呢在新东方好就变成了明星老师了。 哎，对，挣钱多，比那个还多 啊。哦，你这是走培训这条路，嗯，是吧？ 对吧， 培训 这一条路，对吧， 嗯， 然后我们再想想还有什么路啊。我现在马上能想到的就是 我就要做投行，我就要在这个里面啊，做到这个顶尖。 自己开一个投行呗。 啊， 对，也不是自己开投行。 这个有证啊，没有牌照，啊。 是这样的，就是他不想做金融行业嘛。说简单还是想做金融行业嘛， 嗯。 做金融行业还有一条路，我认得一个朋友就是，他是怎么？他现在有私募公司，他是怎么做呢？ 嗯， 他之前是他是学通信的，你知道吧？ 哦， 然后在通信咨询公司，然后后来炒股票。 嗯， 很懂炒股票，7年翻了7倍还是10倍。 嗯， 然后呢，因为7年翻了7倍，然后他又在著名的在大的那个证券网站，就是证券论坛、雪球网那种，那上面翻章，然后也是一个大 V， 就文章好多人看。 嗯， 然后呢，因为他翻了这么多倍，又有那些那什么，于是他就可以自己成立一个私募公司。然后在前2年，私募公司的牌照还是比较容易申请的。 那作为一个才工作3年，也许也就跟过一两家，甚至半家啊，这个上市 IPO 的这种服务的年轻人， 嗯， 你觉得有这样的实力，有这样的能力？ 哎，有的人真的有这个天赋，他这个算数能力很强 啊，这也是一条 很冷静啊，很冷静，对吧？ 我提一个出路啊，就风险没那么大的，是不是也适合更多的人？ 嗯， 比如说我在投行工作了3-4年，结果让我到营业部，我不干，对不对？ 嗯， 我去找那些新三板的公司，去那儿工作行不行？ 去到他们那些这个投资部啊，投资者关系部啊，或者相关的这种跟上市有关的部门去，你觉得能谋到一份差事吗？ 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新三板公司现在也遇到了那个新三板公司现在也遇到大周期了，大周期的衰落周期了。 那总算那儿稳定啊，人家也有这个梦 想啊。还真不一定，新三板公司很有可能也是很大的波动，因为新三板在前两年很好，现在遇到很大的问题。 好， 嗯， 就所以你不看好是吧？ 反正我觉得新三板现在 反正我的观点是，你可以找一家公司啊，先上着班。如果你不愿意，实在不愿意去这个营业部的话，找一家跟上市跟证券有关的公司先待着， 对， 至少稳定， 嗯， 是吧，至少你没有太大的这个， 就如果有公司需要这个，比如说 IPO 或者需要这个叫什么投资部门投资部什么的之类的，可以先去工作。 另外呢，就是你在营业部好好干，那这不也是周期性的吗？ 对， 比如说咱不说证券吧，说其他的领域吧，是不是，那现在呢这个业务条件没有了，是不是，这个部门整体解散啊，大家呢都分派到别的部门去了，你可能特别看不上这部门，觉得这些支持部门特别的没有含金量等等，不像你们有很多技术含量，但是你那没干成啊，对不对，现在让你去了怎么办？我现在就要去那报道。 假如是这样的，他是这样 调整， 它这样的，因为它是周期行业，就是我们讲这叫周期行业。周期行业什么意思？它有衰落周期，它就一定有发展周期，就是增长周期。所以有的人他是忍着，他就忍着，就把这个衰落周期忍过去就完事儿。 当什么乌龟， 就忍过去就行了， 是吧？那活得长啊，他能熬过寒冬啊？ 比谁活得长，好熬过寒冬，就是这针对周期行业。但有的行业是衰退行业，就是再也没进入到 但这个不会是吧？ 对，一般来说，这个券商这种投资是不会的，因为这个对吧？兴兴衰衰，投资自打银行出现之后就一直存在。 我听一位老爷子说过，也是一个节目的嘉宾，他说：“我不比跟你们谁有钱啊，我不跟你们比谁住的房大，我就跟你们比谁活得长。”他人生的赢家的信条就是谁活得长，谁是赢家。好，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首歌送给你，叫至少还有你，还是至少还有我呀、不管说你还是我，我希望我们的节目都能成为大家在职业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忠实的伴侣。 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看出你的皱纹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了你我愿意。动也不能动，也要看着你，直到看着你的痕迹，直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好，接下来我们请华星来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的问题很简单，就两句话。第一句话， HR 问我怎么看待加班，第二句话我该怎么回答。说到加班这事儿吧，每个人心里可能都有很多的想法，自己真实的想法。在面对 HR 询问的时候，要不要跟对方说，说多少，怎么说？ 我觉得这么说吧，就是我们的工作是按照结果来去导向的，就是我们的公司都是结果导向的。 就是你现在模仿这位， 对，能做出结果 是吧？ 对，能做出。我们如果能在正常上工作期间能把结果做出来，并且能提前做出结果，那就不用加班，对吧？但如果正常情况、正常工作这个做不出结果，那是我能力不行，那我就必须得加班。我们 公司天天要9点下班，不是一两个人。 就是我觉得我们关注的是能不能给公司带来价值，能不能给公司带来结果。我觉得用我就是能给公司带来结果，因为我的能力在这儿摆在那儿，我过去的经验都是这样的。 听得出来你很自信。 就是我把加班绕过去了，我不说加不加班，就是能带结果。加班能带结果就加班，不加班能带结果，不加班也可以。 家里也有孩子吗？ 对吧？我们只关注这个能给工作带来价值是最重要的。 谁接啊？ 就是这样。 你看，要碰到我这个，你还得回答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安排好你的家庭生活，对吧？或者你的个人时间。 还有就是，不是，还有一个情况是这样的，因为有些公司叫做加班文化，比如说著名的某公司，这个就是这样的。 著名的 N 多公司都有这文化。 某公司就是996，对吧？ 以加班为荣。 对，就是 以提前下班为耻。 对，就是这样的。所以他问这个问题，你如果是接受，就是愿意进入这个公司去挣这个钱，你就说 OK， 同意加班就完事了。你也别说，别解释其他的。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这个问题你得提前问自己，对吧？就是当不能是像华星刚才那样的回答了，你自己问自己还那样官方就没必要了，你得问出自己是否真的需要这份工作，在需要这份工作的前提下，是否能够接受多大程度的加班？我觉得一点都不加班是不可能的，就是说你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这个加班的问题，如果不接受。还有没有别的选择？你自己问自己这个问题，回答清楚了之后，你再去跟 HR 谈，然后你再附上刚才华星给你披的那件外衣，就应该比较官方和比较万全了。但问题是， 不是他有的是这样的，就是那个公司就直接这么说，就是而且你在进公司之前你就知道他们就有加班文化，这个就是个企业文化嘛，他就有加班文化，所以你既然选择了到那家公司里边去，你就认了，你就说我接受加班就完了，就是你懂的，简单来说就是三个字，你懂的，我们大家都懂的，这个就咱就别套话了，对吧？ 是啊，所以就是你已经做好选择了，那这个问题你就说你的选择就行了，是吧？当然。刚才华星还强调了一下，就是我个人能力很强啊，我尽量做到高效完成我的工作内容、工作任务。那这块会加分吗？ 不会。 华星，你为什么会想要这么说呢？ 这块倒也不会加分，但是也不会减分。就是所有的面试，它都是在说两件事，就是你作为面求职者，你都要在证明两件事，一件事叫做 why you， 就为什么是你啊？一件事就是 why me， 就是你为什么选我啊？就是你所有的那个回答的问题的内容，你都是其实都是在回答这两件事。 但如果我是面试官的话，如果华星你那么回答的话，那我会对你有印象加分， 是吗？ 因为我希望我招来的都是利索的员工。这种利索背后是透露着一种自信，以及他长期训练的工作方法。对吧？不是说你说那两句啊，我能够这个按时按量的，而且提前完成工作什么的。我觉得得透过刚才那段话，我还会问你更多的，那你怎么管理你的时间？现在有很多任务在一起，你怎么来排次序啊？等等。这是我希望听到的，就是你怎么来面对纷繁复杂的任务和工作。 这是一种回答，还有一种回答的方式是讲个故事。 讲个故事。 对，就是其实 我很忙啊。 其实人力这个在面试的时候，这个 HR 现在最流行的面试方法叫做行为面试法。行为面试法就是 HR 要让你讲案例。 嗯， 就是他通过你描述的细节来去观察你这个人的价值观和能力。所以我所说讲故事就讲你过去的案例，你可以讲你在过去公司里边的一个加班的案例， 嗯， 来证明你的能力足够。 嗯，好。 嗯， 那也许我就不安排别的面试，我就听完你这个故事吧。 嗯， 如果你这故事， 就比如说在过去，然后公司里边有一个什么什么，有一个什么什么项目，然后非常紧急，然后需要两周时间的完成，然后我怎么安排的？怎么安排的？然后我怎么安排我的团队来去加班呢？我怎么安抚我的团队加班呢？ 嗯， 就我把这个故事讲完了，然后最后这个项目成功了。OK， 那我也给这位朋友一个提示吧， 嗯， 就借着华清刚才说的啊，首先我接受加班。前提是你愿意去啊，已经做了心理斗争了。 嗯， 第二呢，你有一套这个让自己的效率提高的方法。 嗯 ，with a story 是吧？嗯，那好，我需要听到的是故事，以及你的方法，或者说我需要你抽象的讲一套你的工作方法。 嗯， 啊，怎么提高时间效率？怎么提高团队协作的这种效率？如果你能把你的这种方法讲出来的话，那我会更加的喜欢你。就是说这比你只讲一个故事要强。 嗯， 因为这是升华了， 就再有套路， 上升成理论了， 上面有套路。嗯， 对吧？ 嗯， 你看我们很多这个外面书店里卖的那些职场的书都是这样的嘛。 嗯， Sam 是一个什么样的员工？ 嗯， 啊，他经常为此而苦恼。 嗯， 后来呢，他得到了一个专家的指导啊，得出了一个系统性的方法 ABC。最后你看，一年之后 Sam 又怎么样了？ 对对，他是如何从月收入5000变到年收入100万的？ 对，看似啊，就是人家问你怎么加班的问题，你看看有很多种方案去回应，甚至啊能够为你获得这份工作啊起到重要的加分的作用。好了，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彷徨在职业生涯的十字街头，我该何去何从？为什么我永远赶不上别人的脚步？ 不要这样啦，你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优秀。 努力，不给未来的你留下遗憾。 选择，不错过未来发展的方向。 做个聪明勤奋的职场人，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在新浪的微博，搜索职场帮帮团这五个字，发出您想咨询的问题。当然我们的微博呢也经常发布招聘的信息啊，有一些最新的职位在微博上以文字的方式出现，大家呢也可以经常的浏览和转发。我们来看这位朋友，他提了一个问题，厌倦了做工程行业啊，现在生活老没规律，我想从工程行业转行，过朝九晚五离家近的日子，那请问改行做什么好呢？华兴，你身边有做工程的人吗？ 有。 嗯， 我原来那个很久以前那个，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做工程，就是老出差那种。 啊，华兴就做过工程，你看，嗯，这不一条路摆在你面前吗？转行做职业生涯咨询师啊。 嗯， 但是后面还有第二份工作是吧？ 不是，然后是这样的，就是我也很烦，因为正好那个2003年正好是非典，然后我就在广州那块，然后就没让我回来，因为那个北京那边不是那个什么嘛，然后我们就在那边 好吃好喝 待了好几个月，待了好几个月在那边，然后，对吧？所以也很烦嘛，就是，这个，特别是你要是结婚找对象什么之类的，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嗯， 就是老出差，一出几个月，甚至一年能回几趟的那样的情况。 那你得讲一个故事。 嗯， 然后做工程的怎么转行？ 然后我们转岗了，我转部门了，换了一个部门。然后那个部门就是留在北京的，然后研发部门。 研发部门， 嗯。 做工程能转到研发吗？ 因为我的老大那个他，因为正好我们那个公司新成立了一个部门，然后我的老大就到那个部门当老大去了，然后他就把我带走了。 其实你老大也不想做工程， 不是，他是晋升，他是晋升成为那个部门的 好 部门经理，然后我是他的得力助手，所以 你是他的小弟，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就把我带走了。 那也就是说有两条路了，要么你晋升了是吧，换一个别的部门了， 嗯， 要么就是你在内部转岗了， 嗯 嗯，是这一种是吧，这个是不用辞职不用跳槽的方法， 嗯，对， 那是有一机会摆在了你面前，机会选择了你，你也抓住了他， 嗯， 那这位朋友没这机会呢，还是说他自己没有往这方向去寻找， 他没往这方向去想，有可能他的公司是有转岗的机会的， 嗯， 然后他可能会去考虑转岗，这是一种。 那转得了吗？你当年从做工程转到做什么研发呀， 嗯， 转得了吗？ 转得了啊，因为我有一个老大呀，对吧？ 不是，我说的具体的工作内容能不能够？ 内容差不多吧，内容是我是做咨询的嘛，就是做研发项目的嘛， 嗯， 然后这个可以转的。 这个就是本身技术上没有难度是吧？ 不一定，这跟行业和那个什么有关系。嗯， 哦， 嗯，但是他不一定，就是， 嗯，这个就是得看你他。看他所处的行业和所在的公司， 对，所在的公司到底有没有这个机会，以及他跟老大的关系了。 嗯 啊，如果他跟老大关系好，没准还有机会；如果他跟老大关系不好， 那就你自己再去寻吧别的部门的机会。嗯， 对， 嗯，好，其实这个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妥的方法。 嗯嗯，还有一些人是这样的，还有一些也经常出长差，一出，而且有的时候是出国嘛，对吧？有些公司是直接给你外派到什么非洲之类的，一待好几年。哦，我有一个同事，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就是这样的， 最后就做代购了。嗯，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去非洲某国，然后跟非洲某国的这个元首的这个女儿结婚，然后成为非洲某国的什么什么部长之类的。 哦，还有这样的。好，那当然刚才说的这个几率比较低一点啊，那具体到他来说的话，他如果真的要转行啊，这么大的跨度，我不想在这个公司待了，甚至这个工程有关的行业我都不想碰了， 嗯 啊，我就想过朝九晚五离家近的日子，干什么好呢？ 嗯， 听众朋友，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在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职场帮帮团，稍后见。 鲜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 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转晴，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大家的事业提升。有的时候提升啊，不是说只能在一个公司往上爬，你也可以横向的去跨越和发展。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华兴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上半段我们聊了一位朋友，他要转行，从哪转行呢？从工程行业往外转，因为他想过朝九晚五离家近的日子。哎呀，有的人呢他是越缺什么越想要什么，有的人呢是越有什么越烦什么，对吧？有的人他天天朝九晚五，天天离家近，他烦死了，他就不愿意回家啊，他想方设法的找理由晚回去，家离得越远越好，这样的话他在外头他有很多的事儿要做，对吧？但有的人呢，他就是特别希望啊，能够有一个甜蜜的、安静的港湾，能够在外面打拼累的时候呢，回到那里去休息啊，特别想过一种安稳的、有规律的日子。所以，这个真的是每个人的境遇啊，每个人的心境啊都不太一样。那就到这位朋友而言，他用了一个词叫厌倦了，有一个现代这个成语叫什么来着？叫心内不啥来着？听说过吗？ 累觉不爱。 累觉不爱。对，就这意思，用在他身上非常的贴切。他现在不想跟做工程有关的行业有任何关系。那要往别的行业跳，马鑫，你给支个招。 这个没什么招。 你就是让你给判了。 就是因为他过去的就是不是，因为他给提供的信息很少，他过去的经验是很难迁移的。特别是做工程的这种领域的这样的行业，他要转行，他过去的那个工作经验和能力技能是比较难迁移的。因为太专业了，他的技能，他如果工程师就是太专业了，什么岩土工程师、机械工程师什么之类的，太专业了。然后你比如说你要迁移到去互联网，这个没有任何技能是可以迁移的。 那我们列数一下吧，这个做工程的都有哪些？你看现在搞得火热的这个通信行业是吧？5G 这肯定有很多的工程， 对， 要什么建铁塔呀，要建基站呀， 对。 要埋一些光纤啊， 对，埋光纤什么之类的，这是工程，对吧？还有那个路桥建设 啊，铁路、 铁路高，对，高铁建设，这都是也是工程。岩土工程师， 商品房， 对，还有机械，机械工程师，然后还有能源，能源建电站什么的 啊，能源， 发电厂、 油田啊， 这都是需要 充电、火电啊，这些都要。 对， 这些。 然后像这种专业性比较强的行业，就属于你要是转行，就等于你所有的经验就是可迁移的，这个可迁移度太低，特别低。但是别人也去不了，就是比如说我想去你这个做通信去做这事儿，我也去不了。我另外一个行业我也去。 他是弄油田的，也弄不了5G。 哎，对， 是吧？你弄 5G 的呢，你也弄不了这个火电站。 对， 好。嗯，但是刚才华兴谈到的一个点，我觉得可以考虑啊，就是做咨询。 嗯， 就是因为你很熟悉这个领域，外面有很多这样的咨询公司， 那也得出差，那 也得 出差， 啊， 也得 出差。 对， 那没有他这么频繁。 咨询公司一般也是这样，你像那种这种咨询公司也，他一般都常驻本地。 嗯 嗯，也挺长时间的，三四个月什么的，这都是挺正常的。 哦，那比他的这出差的频率要稍微小一点，但是 小一点，但是也挺也差不多，他不会接受的啊，他不会接受的。 嗯。 就是他要么就转行政岗位，或者是那种支撑性职能性岗位，收入一下降低。 嗯 啊，要么就去做销售，做销售出差少一点。 做销售啊， 嗯， 那其实你要做工程的话，多少还能接触到很多的产品的。 啊，对， 做销售也是一个， 就去下游产品，下游这个什么去做销售。 啊，那就看你原来积累了多少资源了。 对， 嗯， 低一点。然后要么就全归零，因为有很多做工出差，特别是出国的，我知道很多那个，就是我们援助这些什么，对吧？一带一路倡议什么之类的，出国然后挣了，因为他有很多补助嘛，公司会给大量的补助，然后那个这个发的钱也挺多的，做工程发的钱也挺多的，然后所以他挣了一些钱之后就辞职了，辞职完了之后就是完全归零了，比如说我在家边开一个店什么之类的， 嗯，这也是一种方法， 对， 谁说不能归零呢？啊，原来我们都说，哎呀，我做了这么多年了，难道积累的资源都浪费了吗？我的个人能力现在都用不上了，是不是可惜了了？ 嗯， 我觉得得分角度看，你所有的精力都是财富，从这个角度来看，再说呢，你银行的账户已经积累到足够多的真金白银了， 嗯， 凭什么不能归零？ 嗯， 这样的你多一种人生体验呢， 嗯， 多好啊，人羡慕你还是吧，不敢像你这样， 嗯， 你就迈出了关键的一步，那关键的是存折得抵得住， 对对 对, 对、 啊，得靠得住，要不然的话呢，过几年你是归零了，那钱也归零了，就麻烦了， 嗯， 是吧？ 对， 嗯，也挺好啊。当然，因为他说的少嘛，信息量不大，所以呢，我们也是从多个角度跟大家来说一说啊。 嗯， 但是原则，我们要提炼出一些原则的话，就是说你做腻了现在这一行，你想转的话呢，尽量的寻找内部转岗的机会，这样的话更稳妥一些。那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呢，他的问题呢是一个人际关系方面的问题。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啊，职场当中呢，除了要把自己不断的修炼好之外呢，也要不断的去和身边的人进行磨合，以营造一个良好的合作的关系。片刻之后我们来说说这位朋友的问题。 和普通人谈工作，与勤奋者聊梦想。生活有不同过法，成功有多种定义。欢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在新浪的微博，搜索职场帮帮团这五个字，在上面呢可以浏览一些新的工作机会，同时呢也可以给我们发私信，提出你想咨询的一些问题。今天的嘉宾呢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华兴，你有没有处理过这个人际关系的问题？ 有啊 有啊。 嗯， 看这位朋友啊，他说今天把公司的一个关系户得罪了。 嗯， 他说的这个关系户啊，其实也不是他们公司的客户，乍一看我还以为是客户呢，那问题大了，其实是他们公司的一个同事，好像跟谁有点关系，所以他理解成关系户。事情是这样的，他说我在公司一直处理不好人际关系，这可能是性格原因，说话太直，情商太低，一不小心呢就会得罪人。其实呢我一直想改，但是太难了。今天的事情是这样的，我是做商务工作的，今天做了一个付款单，把一个字儿写错了。这个关系户呢就是财务，他呀就直接把款转出去了，最后款又退回来了。我就说了一句，那你财务是不是应该检查一下啊？我们商务部和财务啊还有一个领导都在那个群里面，微信群，他就在群里说，我的工作他来做算了。当时领导也在群里，我就直接回了一句，你来啊，晓得你是全方位很能干啊，就怼了他一句。 嗯， 其实我一直忍了他很久，之前我们做单子一直是这样做很多年了， 他来了之后呢，就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一直改。我们都知道他的背景，那都只能跟他说好话，可能今天真的不想忍了，于是我们就私下在 QQ 上互相的怼对方，就刚才呢是在群聊，后面就是底下互相对骂。 嗯， 我是不是明天就得卷被子走人呢？如果你们遇到这种问题又是怎么处理的呢？是不是只有辞职走人呢？ 嗯 嗯，他就是互相骂了之后呢有点怕了又。我是这个感觉啊，是吧？ 嗯， 有点心里底气不足的感觉。 嗯嗯嗯，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这样，就是他首先有错在先嘛，他又不是没错的，他不写了个错字吗？ 后面就没提了。 对，但是他是有错在先的嘛，对吧？他只是认为那个财务应该审核把关一下， 嗯， 对吧？他认为财务应该审核把关一下，就是我错了，你不能错呀，就这个意思。 嗯， 那你谁让你先错的，对吧？ 嗯，所以。 对吧，这是第一点， 我们态度很明显了。 对，然后第二点就是这样的，第二点就是我会认为，就是说在职场中认错不是一个坏事儿，在职场中认错有的时候反而能够叫化腐朽为神奇，你知道吧？就是有的时候你要显得自己有担当，然后你会直接说嘛，对吧？就像我要是这个什么赶紧改完了之后说啊，这事儿怪我，这事儿怪我们这个都没大家的事儿哈，这事儿怪我，有什么那个相应的惩罚就得我一人背着就完了。 我想问的问题是，在一个你不喜欢，在一个你看不惯的人面前认个错就那么难吗？ 不，你不是跟他认错，你是跟你老板认错。 老板也在那个群里。 对，你就老板在，你跟老板认错，你说这事怪我，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反而你那个你还显得很那个担当，很大度，显得他倒 low 了。 他在群里说了那么一句话，把老板放在眼里了吗？ 嗯，不，但是他有关系户嘛，对吧？ 不是，我就说这位提问者呀， 嗯嗯， 是吧？他在那群里说， 所以他是一种情绪，就是他被情绪控制了嘛。 嗯，被情绪 他，他在那个时候被情绪控制了。 嗯。就是内心住着一个小恶魔，是吧？ 对， 让他呢没有理性的思考，没有权衡， 嗯， 于是呢就说出了一些比较冲动的话， 嗯， 现在心里有点怕， 嗯， 小怕， 嗯，而且他也没赢，你知道吗？他跟那个人怼来怼去，最后他也没有在那个战胜，产生那个其他的好处。 就是你做这种事情，有的时候我们说的俗一点，就没过脑子， 嗯， 你说这样的话，你做这样的事儿。你有一点好处吗？你想过结果吗？ 嗯， 是吧？就很多人说啊，我要也这个什么，为了这口气不吐不快。 嗯， 但问题是，你没有想过结果呀。最后，不管是走人也好，还是说你被公司领导批评也好，那你就心甘情愿的承受这个结果。 嗯， 啊，要不然的话呢，你以后就注意，就别说了。 嗯 嗯。反正不能回去了，是吧？ 嗯， 但是我觉得也没闹到辞职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他又想的太过了。 嗯，所以你看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就是有一个老虎在那儿，平时我们都挺怕他。今天我招了一下他，我现在特别怕老虎把我给吃了。 嗯， 其实你根本没在老虎的眼里。 不，也不一定，那个人也不一定是老虎，那个就是那个关系户，也不一定有多严重，就是这事儿啊。这个你可以再转换一个想法嘛，转换一个思维嘛，对吧？就有一个词叫做不打不相识，对吧？ 嗯， 对吧？你可以跟那个关系户不打不相识嘛，没准你们俩还成好哥们儿了。 好， 嗯， 总之呢，我觉得就是态度上得摆正位置， 嗯， 不要有错在先，最后呢你还强词夺理，这就不合适了。此外呢，还，把这个面子看得特别重要，是吧？死活呢要来个嘴硬，要打一个这个叫嘴仗，最后呢是得不偿失。那其实，然后话分两头，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所谓的关系户啊，这个财务，他难道就没错吗？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 他也是，他是那种就是这事跟我没关系。嗯，就是他就是遇到了一件事情之后，他肯定是但每一个人都想的是怎么摆脱这个责任嘛，对吧？ 嗯， 对，他的想法就是怎么摆脱这责任嘛，这事跟我没关系，谁让你错在先的，对吧？ 嗯嗯，好，那如果从老板的角度来说，他们俩是不是得 就是假如他 五十大板？ 对，假如他不是关系户的话，老板很有可能是把这两个人全都放到冷宫里，或者当然不一定辞退了，就是放到冷宫里，就以后不再去考虑这两个人的未来的晋升和未来的成 反正就是有一个污点在这儿。虽然这钱也没有什么损失，也都 对。其实这件事的后果，其实这件事就算这件事，为什么我说你要认，人要认，是因为其实没什么后果，又能怎样？又不会坐牢，一不会坐牢，二不会被辞退。 对，因为毕竟单位没有损失。 对，没有任何损失，你赶紧认了，认完了之后赶紧弥补，弥补这事儿就过去了嘛。 嗯， 越是小事儿，你越要让它赶快的过去。 对， 最后小事儿变成大事儿，那你就有信用污点了。毕竟你们还是做财务的，对吧？ 嗯、 其实要严格追究的话，这个写错了字，或者说呢，发错了一些什么东西，那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对，这是那个确实是财务的责任。财务如果要是归到责任那块，因为他那个财务是对那边的接口人， 嗯， 就是财务是那边的接口，所以那个这个把关是财务的责任， 嗯，就是那关系户的责任， 嗯、对， 是吧？ 对， 本来这事儿没什么太多的影响，没有什么后果，但是如果你们这一闹的话呢，最后两败俱伤，人家还是一个关系户，对不对？ 嗯， 那就看看上面怎么处理了。 嗯， 本来这事儿人领导可能也没放在心上。也不知道你们这笔业务有多大，或者说你们这个客户啊，这个外面这个收款的客户有多么重要，本来就是一个小事，何必呢？但是其实我也知道在工作当中呢，有时候呢就是两人不对付，或者说新来的这个人所谓的比较强硬一点，强势， 嗯， 跋扈一点， 嗯， 底下的人呢就敢怒不敢言，逮着一个出口了，终于啊，某些这个性格直一点的人呢就开始要反攻了，你这种感觉、 嗯、 你怎么来看待这种职场关系、啊、 不，我觉得在这个反攻也是可以的哈，就是换句话来说，我们假如再替那个人站在他的角度来去帮他出谋划策一下，对吧、 嗯、 假如你说我不认错，我那个什么我没错，这个就是财务的错，那么核心在哪？核心在于这笔账是否非常的严重。 嗯， 如果这笔账非常的严重，那你就必须要反攻，没有办法， 嗯、 因为你不反攻，你把这个认了，你真的就被辞职，这是有污点的。如果这笔账非常严重，你就必须要反攻。你说，那你不能直接跟财务说，你跟公司领导说，这个我们有没有这种流程性的管理？财务那边它是什么样的？我们这边是什么样的？管理制度到底什么？我们拿规则说事儿、 嗯， 我们不去针对财务说，我们针对规则来说。如果规则有财务是出口，必须得那个什么什么，如果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让规则来去惩罚他，而不是我来去跟他怼。 嗯 嗯，如果没有规则，我们得建立。那我的意思，那就看来这是有漏洞的。那我们就是不是得需要建立一个规则？ 嗯， 那就是绝对不能认错了。 嗯 嗯， 所以这里面呢有一个就是责任划分的问题。 对，有个程度问题，就是假如这个事儿就是几千块钱，然后都弥补了，也能那个什么，不是特别严重的事儿，你就把这个错扛了。卷了，假如这个事儿特别严重，你要是真扛了就掉脑袋，对吧？过去皇帝的那个什么，你真的认了，你掉脑袋，那你就不能认，死也不能认嘛，对吧？那你就得揪，有规则，这是什么规则？ 嗯 啊，追求就找抓细节，而不是跟他从情绪上开始怼。 嗯，好，那最后我们再说一点啊，就是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不要这个自己有错，那么在气势上面感觉好像是受冤屈。啊，这个呢就在一开始的方向上就不对了啊、 嗯、 这位朋友，您的这个问题啊现在是有点这样的苗头啊，有这个苗头，我们也是提醒您、 嗯、 当然也得一事一议，虽然您啊不满不喜欢他也很久了，但是毕竟您有错在先，如果您不重视这样的一种工作习惯或者是细节的话，那今后您还有可能出现类似的情况，不管是和他的矛盾还是说和其他人的这种争议，都有可能因为你的疏忽大意，甚至是你比较好面子这种性格而酿成啊！非常谢谢今天华欣来到我们的职场帮帮团当中做客，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歌曲之后呢，再来回答另外一位朋友的问题。 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我们像没发生事一样自顾地走在路上，忘掉了的人只是泡沫，用双手轻轻一触就破，泛黄有他泛黄的理由，思念将越来越薄，你微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容已被吹送到天空，在脚步急促的城市之中依然一个人生活，我也曾经憧憬过，后来没结果，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唱着淡淡的哀愁，我也曾经做梦过，后来更寂寞，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 当然有的时候在职场当中啊，是是非非，对对错错，不会马上就公布一个结果，甚至有的时候呢你还得承受一些不白之冤。这位朋友他问，他说如果老板当众错怪我怎么办，如果一些有事的同事欺负我怎么办，在当时似乎没有人能够为我辩驳，我也没有办法在当时就自证清白，我难道只有忍吗？ 私底下跟老板再去谈呗， 嗯， 拿证据， 嗯 嗯， 不能忍一时，嗯， 就是 你的前途怎么能海阔天空？ 对，你当众你就别那个什么，你私底下那个，私底下跟老板去证明就完事儿， 嗯，所以有的时候没必要一定要争，争一个。马上的一个是非的结果， 这个确实我们从理性的角度来说确实是这样的，但是真的从感性的角度来说，一个人的情绪到了那儿的时候，他是上了脑上了心，他被情绪控制了，他就他 是 他确实也控制 不了。所以你看这个路面上的路怒症不也是比比皆是吗？ 对， 天气一炎热，然后俩司机就开始干， 嗯， 是吧，最后呢就一起去派出所了， 嗯 嗯，就是大家肯定在那个时候呢不理性了，被这种刚才说内心的小恶魔所裹挟了， 嗯， 但事实上我想说的是，你内心的忍耐有多大，你未来的前途你的格局就有多大。 所以不过还有一个办法嘛，就是说假如你真的忍不住了，你发泄了一下跟老板怼了啊，后边再认错呗。 那得看你有多大的利用价值。 哎，对， 这样的人我可不敢用。 就是、你得看 老板有会这么 想，你得看第一个，你得看能怼到严重到什么程度，对吧？你这严重到这个，那就没办法了。你就稍微怼两句，然后赶紧认个错，说哎呀不好意思，当时这个情绪那个什么了，这个 不过我想说，年轻人嘛，难免啊、没有一个血气方刚的时候。 嗯、 所以说，即使你在这家公司怼了老板啊，犯了错，没有。一时忍耐一些你所不能忍受的苦和气的话，你日后也会慢慢的啊，这个明白，可能没有像家里那么样的环境， 嗯， 社会就是这样的，你毕竟得承受一些本不应该你承受之苦，去蒙一些本不应该蒙受的冤屈。 嗯， 但是如果在你年纪大一点，四五十岁半百古稀的时候，你再回想的话，当中说你几句，这又算得了啥呢？和你这些年来所经历的风风雨雨相比较的话， 嗯， 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谢谢华清今天的光临和分享。接下来呢是北广购，朋友们，明天再见。 轻轻一触就破，泛黄有大泛黄的理由，思念将越来越薄，你微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容。你被吹送到天空，我在脚步急促的城市之中，依然一个人生活。我也曾经憧憬过，后来没结果，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唱着淡淡的哀愁。我也曾经。 左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叫黑猴石逼，逼这个字的写法是即将的即的左边，右边呢加上一个鸟字。我们是温科石逼属的鸟类，我们是中等体型的黑白以及赤褐色石逼鸟类，雄鸟头部、喉部以及飞羽是黑色的，脖子和翅膀上有粗大的白斑，腰部是白色的，胸前棕色。雌鸟的羽毛色则比较暗，喉部则是浅白色。